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对， 经典名段。 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那些抱着旧思想观念来享受新生活的人不免在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生活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啊，就和您欣赏相声核桃酥和看不惯。核桃酥这段相声是马志明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一天，马志明和团里的一位安大爷去买肉，当时安大爷饿了，马志明就陪安大爷去买一斤槽子糕吃。当时售货员把称完的槽子糕往柜台上的包装纸上倒的时候，声音啊就像石头子砸在桌子上一样。后来安大爷咬了几口，却只在槽子糕上咬出了一个小槽。几年以后，在有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后啊，马志明就想起了这件事儿，于是编出了这段相声。说到这儿啊，我们就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民的相声《核桃酥》。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对，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是啊， 它的观众也很多。 哎，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对， 有的喜欢听说的， 各有所好。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它的观众。 是是是，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啊， 跟吃东西一样啊。 怎么？ 一人一口味啊。 哦，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好吃什么都有， 是不是？ 哎，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是啊， 其实啊， 啊，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那是， 比如咱俩吧， 啊， 不一样， 是吗？ 咱都一个地方人 啊，天津人。 哎，你喜欢吃咸， 对， 我喜欢吃甜。 哦， 他吃早点吧？ 啊， 吃什么呀？ 什么？ 豆浆。 嗯， 再不喝豆汁儿， 对， 喝豆腐脑 啊， 吃油条， 是 烧饼， 嗯， 你吃这个， 对对对， 茶鸡蛋 啊， 爱吃咸， 是， 我不去 啊， 我爱吃甜， 爱吃甜， 喝牛奶啊， 哦， 喝个小豆粥啊， 对， 吃面包啊，饼干呢、 啊， 嗯、糖烧饼啊， 都是甜食， 爱吃甜， 对，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喜欢吃点心， 点心 哦，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嗯， 芙蓉糕、萨其马， 嗯， 吃起来没够， 爱吃 爱吃， 嘿，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啊，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是吗？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哦，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哎， 不行。 那您说说， 嗯，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哪儿点心不行 啊？

哎呀，找个硬家伙。 嗯，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哦， 捡一根。 嗯， 找一干净的。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哟， 没劲。来两根。 嗯， 俩一块儿，嘎巴，还是折。 嗯。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对呀、啊， 正那着急呢。 嗯、 啊，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哦，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嗯，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哦，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风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一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现在再和您聊聊看不惯这段相声。在这段相声中啊，马志明和黄宗民塑造了两位嘴头上对现在看不惯，可是个人生活却已经很时尚甚至有些奢华的人。马志明塑造的人物为了不浪费一口剩饭，只好买了虾仁牛肉就着米饭一起吃。黄宗民塑造的人物为了不浪费一碗底醋，不得已买了五斤河螃蟹来用掉这点醋。这显然都是掩耳盗铃似的自圆其说。再通过他们买高档皮鞋后怕费鞋，只好坐出租汽车上下班，买高档乞丐服来保持艰苦朴素的这些事例，为我们展现出两个鲜活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呢，也在享受着新生活，使用着新事物，但却又对新生活新事物抱着排斥的观点，不能正确对待，这本身是矛盾的。相声中的两位人物都是抱着越穷越光荣的思想，却过着人人奔小康的实际生活。这段相声善意地讽刺了这样的小人物，同时呢，对于我们也有所启示。听过这段相声之后，会让我们反省自己是否或多或少在思想深处也存在着这样的看不惯呢？下边啊，我们就来听听马志明、黄宗民的相声《看不惯》。 作为演员呢，啊，就得多出新节目， 哎，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 哎， 时代在进步， 啊， 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变化， 对，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跟得上好啊；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是啊， 嗯，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称呼， 你注意没有？ 什么事儿？ 现在啊 啊，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哦，叫同志的少了。 哎，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哎，都这么叫。 后来不叫同志了， 那叫什么呢？ 叫老板。甭管谁见着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吗？相许没工作，这是老板。 嗨， 反正就为客气呗。最普遍叫的， 嗯， 还是小姐、先生。 哎，这是最新叫法。 见着女的了， 就是 小姐。 对， 见着男的， 先生。 是，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哎， 倒不是那意思 啊。 嗯，改革开放以来呀，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嗯，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哎，叫不惯，叫不惯。 哦，这不习惯，而且我也听不惯， 还不爱听， 听着也不惯。 是啊， 那咱俩说吧， 咱俩 见面了 啊。 我姓马， 嗯，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哦，这就不愿意。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的得劲儿。 嘿，行。哦，听这个得劲儿， 得劲儿 啊。是啊， 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 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那甭废话， 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啊。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那倒没必要， 多生分。 就是，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表演的相声稳中抱翠，苦中见巧，深得同行认可和观众喜爱。他曾经是和小蘑菇侯宝林等人齐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酒。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郭荣启的父亲郭瑞麟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相声艺人，由于四岁丧母，再加上父亲常年在外跑码头，郭荣启从小就被寄养在天津的外祖父家。父亲郭瑞麟也曾让郭荣启跟随相声老艺人李瑞峰学说相声，但李瑞峰觉得郭荣启不是说相声的材料。后来呢，父亲又把郭荣启送到了天津南市的林星茶社，让他拜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为师。从此啊，郭荣启开始自己的学艺生涯。由于之前被说过不是说相声的材料，年幼的郭荣启下定决心要争口气，一定要学出来。他学艺的日子里，他不仅观摩师长们的演出，还深入生活揣摩各种人的音容笑貌和心理活动，最终呢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23岁时，郭荣启已经很有了声望。 成了享誉京津两地著名的相声演员。1940年，郭荣启更是进入了有相声高等学府之称的北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并成为了那里的台柱子。在这期间，他表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万里里的灵光，我要开始了。 哦，这位要开书了。 万里里的灵光， 这是那弦子。 哎，万里里的灵光，里的灵光，我开始了。 哎，开书了。 我演示了。 严肃了， 我表示了，我论事了，我这两盘怎么全是了？ 臭棋篓子， 马德里的灵光，我就说的是啊， 哎，说的是 这个天地玄白，它叫宇宙昏。 天地玄白，宇宙昏。 天地玄白，宇宙昏。 哎，怕您没听清楚。 在那一年，这个8月19，打罢了新春。 这什么年月这是？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在眉山吊死了灶爷，那是英明地主。 灶爷。 坐下了杨广有道的明君， 这事儿都没听说过。 这个杨八姐，他骑着一辆火车，扛了一匹马。 这道怎么走啊？ 阎王这南唐笑盈盈的 乐了， 他是泪纷纷。 他是哭还是乐呀？ 他左眼哭来，他的右眼笑， 旱涝不收的眼睛。 我哭了声，那个媳妇背头鸡牙，小不脸的丈夫程咬金。管理的灵，管理的灵， 别弹这弦子了，你就。 那你，管理的灵，管理的灵， 你闹了我一身毛病。 那最可叹， 你叹什么？ 你打破这个天门阵，那死地苦。 好。 黄三太的那金彪打死了潘巧云， 金彪逮谁打谁。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狂，这个刘备要吃那个头疼片，那个孙猴要扎盘尼西林， 孙猴感冒呢。 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 他们俩打起来了。 那猪八戒大上肉球坟， 嗨， 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回咱们三堂会审， 玉堂春， 窦尔敦。 嗨， 管理的灵狂， 您别谈了，您这 灵狂乐嘿乐。 哎呦。您这都是回光返照的腔儿，这腔儿多难听！ 怎么了？ 您呢？别在这儿唱 了。为嘛不叫我唱啊？ 为嘛？跟您这么一唱，我们怎么说呀？我们这儿是说相声、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 那不行啊！那观众人家怎么听啊？ 那有嘛关系？这边听你的，这边听我的。 他给分了家了。不行，您得听我们的。 哦，就许你说。 哎，对了， 不许我唱。 哎，不许您唱。 你说嘛的？ 相声，逗乐的。 逗乐的。 哎，对了， 怎么乐呀？ 走， 是大乐呀，是小乐呀，是文乐呀，是武乐呀，是一块全把它乐完了，我是一点点的乐呀。有个乐样子吧，你拿出来我看看。 没地方找去，我哪找这样子去？那我们说到可乐的地方啊，自然的你就乐了。 哦，自然的我就乐了。 哎，对了， 乐完了鱼我有嘛好吃呢？ 这还有什么好吃？ 年三载去保难，狮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蚊子往别的屋里跑啊。 他拿我当 DDT 了。 你不说有好吃吗？ 没有这好处。 有嘛好吃？ 那么比如说呀，你呀，短人家50块钱啊。 我端谁50块钱？你这是要反的，你这是。我站在这里没有10分钟，我端人50块钱。 这你呀，不端人家的，假装端人家的。 我吃饱了撑的。

你跟着打岔走吧你。 行，我不言语。 你看你说的事我搅和了吧？ 那怎么办呢？ 你别跟着搅和。 哎，好嘞， 打头来啊！ 打头来。 他前那边来个喇嘛，提了乌鸡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咬的，别着个喇叭。南来提了塔嘛，这个喇嘛咬，拿着乌鸡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他的这个喇叭，哑巴不来换，哑巴不来换，喇嘛不护你，不就他不就完了吗？他这个喇嘛他非要换呢，喇嘛就急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着了哑巴，把这啪就给了哑巴怎么一塔嘛？哎呀，哑巴可没说，哑巴没说，反心里也不服的。 你这哪是？这个什么词儿？ 我不管你打我怎么呢？ 哎呀， 喇嘛抡起了塔嘛，就找着了哑巴，跟他们过去啪一塔，哑巴在那打打滴滴吹喇叭，喇嘛就在那炖塔嘛吃，吃那个吃不都不都不都 别不吹的是吧？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绕口令。新中国成立以后，郭荣启获得了艺术新生，加入天津市曲艺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郭荣启，除了在剧场、电台演出之外，在团内还兼职教学工作，为培养相声艺术的下一代做着贡献。他把自己一生磨练出来的艺术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使相声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1966年，郭荣启因身体状况退休，但他却始终离不开钟爱的相声艺术，因为在他心中，相声就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上世纪80年代，年逾花甲的郭荣启顾不得体力不佳，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邀请，录制了一批经典的相声段子。这些珍贵的艺术资料也成为了相声后学们学习研究的范本。1999年2月18号凌晨，郭荣启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的离世让相声界扼腕叹息，直到今天，人们还总是会时常想起这位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相声老人。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辛晓琪的《执着》，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寂寞无人理会，碎成野火，厌倦了面对重复的生活，几次想挣脱，几次想坠落，理智不准我寂寞，从日升持续到月落，爱却依然是模糊的轮廓，那么期待却无法捉摸，让人连呼喊都微弱，我生活我摸索，怎得到曾失落，我珍惜我付托，无论什么结果，我等待我错过，我听到心在对我说，要为自己活，传说女人因单身而拥有了自我，而我只想说我不是她，而她不是我，青春终于要凋零如失色的花朵，容颜将泄露我此生的奔波，如果可能我还想说，我被爱也爱过，我生活我摸索，曾得到曾失落，我真心我付托，无论什么结果，我等待我错过，我听到心在对我说，